不必在乎我是谁，林忆莲的声音在耳边拉扯延展开来的时候很动人，我几乎能够想象出她锁着眉头站在舞台上，背后有一束光，寂寞唱歌的样子，眼里竟是说不完的故事和忧伤。听歌就是这样吧，我们自己想象出一个完美的画面和空间，然后用音乐画地为牢。感谢你今天能够光临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每天都会和你相约在你最喜欢的这家电台，用30分钟陪伴着各位。林忆莲之后要播给你的歌是李宗盛的作品，我得承认这样的安排非常的故弄玄虚，但是某些深刻的化学反应好像也只存在于特定的人之间，所以就安心的听歌吧，去感受一种深刻和不可重来。这是来自于李宗盛的《我是真的爱你》。 让我遇见了你，我处处见你，人群中独自美丽，你仿佛有一种魔力，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，从此为爱受委屈，不能再躲避，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，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，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，我想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